第十二课，来吧，一起去西藏。爱好旅游的人经常会在网上发一些信息，组织有兴趣的朋友一起出行。下面就是一条去西藏旅游的信息。 时间：9月20日至10月7日。路线及交通：上海至西宁飞机，西宁至拉萨火车。预计费用7500元左右，交通费和住宿费。报名方式：18216599 traveltibet@163.com。 活动讨论：西藏行 QQ 群25761某某某某。要求：身体健康，热爱旅游。目前已经报名8人，预计10人至15人。附：西藏旅游注意事项。一、怎样避免高原反应？刚到高原地区，不要走得太快，更不要跑，也不能做太费体力的事情。不要喝酒和吸烟，多吃蔬菜和水果，适量喝水，注意保暖，少洗澡，以避免受凉感冒。二、出现高原反应怎么办？比较轻的高原反应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来适应。出现高原反应以后，应该多休息，少活动，坚持吃饭，也可以吃一些减轻高原反应的药。严重的一定要看医生。西藏的城镇一般都有医院或卫生院。三，去西藏可以带些什么食品？如果担心自己不习惯那里的饮食，可以带上巧克力、牛肉干、榨菜、饼干和其他自己爱吃的零食，最好是含热量高的食物。还可以带一些口香糖，因为嚼口香糖可以减轻耳鸣和头痛，但不能嚼太多，因为会引起口干。四、进藏需要带什么样的衣服和鞋？因为西藏阳光特别强，所以不能穿短袖上衣和短裤，必须准备毛衣。春季、秋季和冬季必须带羽绒服、毛裤。到珠峰、阿里、藏北地区，一年四季都必须带羽绒服。鞋最好是旅游鞋或登山鞋。五、西藏的住宿条件怎么样？现在西藏比较大的几个城市里，各等级的宾馆都有，像拉萨有从普通的招待所到4星级宾馆的各种住宿房间。其他比较远或比较小的地方，主要以招待所为主。不过整体条件都要比中国其他地区同一水平的宾馆差一些。小知识： 青藏铁路。青藏铁路是当今世界海拔最高、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，被人们称为天路。它北起青海省西宁市，南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，全长约1956公里。其中，西宁至格尔木段于1979年铺通，1984年投入运营；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1年开工修建。2006年7月1日，青藏铁路全线通车。今后，青藏铁路还将开通豪华旅游专列， 以便游客更好地欣赏和享受沿途的美丽风光。